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0集。针对染爷有用吗？秦染抬手把袋子丢在了桌子上，压着的嗓子都在冒火，人群吵闹着，他每一个字都透着烦躁。刚刚谁来了我的位置？几个女生是连在一起坐着的，无言就坐在他右边，并不理会他。林思然在他左边，他本来拿着笔，不停地在笔记本上修改思路。听到秦染的话，他慌了，侧身过来，翻了好几遍。 演讲稿怎么不见了？我明明帮你放进去了。无言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冉冉这里的演讲稿跟 U 盘啊？ 林思然又抬头询问无言等人，其他人全都摇头。无言笑得讽刺， 演讲稿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心血，你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丢了？ 帮忙找一下吧。 林思然皱皱眉，可这时候又不想起内讧。其他几个女生也左右地翻找着，U 盘里只是幻灯片，可演讲稿却是整理好的，足足有4页纸，是他们所有人的心血。要是丢了，那他们今天准备的这场演讲就毫无意义。在这一瞬间，林思然忽然明白了秦染的火气。秦染的袋子是他特地准备的考试袋，上面有扣子，不可能掉呢，一定是有人故意拿走了。拿东西的人明显是针对他们，或者说是针对秦染。但是林思然不得不承认，那人的这一招真的管用。他们的演讲稿不见了，拿什么上台？ 怎么回事？ 徐瑶光跟几个男生坐在前面一排，听到声音回过头来，眸光清冷。他一向难以接近，声音都是疏冷轻缓的。林思然站起来，在地上找了一圈，他十分着急地看向徐瑶光。 我们的演讲稿跟 U 盘丢了。 徐瑶光这一行人显然也没想到。林思然气得眼睛都红了，他往四周看了一圈，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谁干的。 我们先找找。 徐瑶光冷静下来，他站起来吩咐道， 去走廊外垃圾桶翻翻。 乔生为他马首是瞻，在班里极有威信。他一开口，几个人就站起来出去。无言也站了起来，他看了徐瑶光一眼，抿了抿唇。徐瑶光对秦染意见一向很大，一开始的时候，班里人都知道徐瑶光挺看不惯秦染的。谁知道，这还没过多久呢，林思然让秦染来念演讲稿，徐瑶光也没拒绝。现在演讲稿在秦染手中丢了，他没指责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帮着他找。几个人都出去帮忙找了，自己不去太突兀。无言没忍住，又多看了徐瑶光一眼，对方低着头正在问着秦染什么。他收回目光，也跟着几个女生后面出去。演讲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，一般的演讲人是秦宇，这点不意外。他拿着纸，咬字清楚，听着都挺认真的。往下扫一圈，看到本来一直看着他的徐瑶光忽然从后门出去了，身侧跟着的是秦闪。秦宇脸上的笑容一滞，又很快缓了过来。演讲完毕，评委问了几个问题，他一一答了。小组其他成员又上来几个代表。接下来是评委互相讨论打分的时间。秦宇下来坐到自己的位子上，他坐在第三排，跟徐瑶光隔得很近。 九班的人怎么都出去了？ 秦宇顺着后门看过去，若有所思地开口， 好像是秦然把 U 盘跟演讲稿弄丢了。 都坐在一排，九班虽然动静小，但基本上都差不多知道了。秦宇扭过头来，挺诧异的。 演讲稿丢了，那秦染这次麻烦大了。 两边新闻记者的摄影机架着呢，稍一出点差错， 丢脸就丢到全校师生面前了。秦宇担忧地开口，嘴角却轻轻地牵了牵。九班的几个人找了一圈，最后在垃圾桶里找到了被撕得粉碎的演讲稿，还有进了水的 U 盘。林思然咬着牙说道， 这人明显就是害冉冉、嫉妒冉冉吗？ 垃圾桶边站了一圈人都沉默了，这明显是冲着秦冉来的，显而易见的恶意。无言不由开口，冲着秦冉， 现在好了，我们班的演讲稿没有了。 无言，你别说了。 有人看着秦冉靠着墙，手中捏着矿泉水瓶，面无表情的样子，不由得拉了拉无言的袖子。 我为什么不说？早就说不让他来了，就是他害我们的。 徐瑶光冷冷地看他一眼，无言抿唇，没有说了。评委已经打好分了，下一个就是他们班。徐瑶光看了秦冉一眼，想了想，低声开口： 林思然，你把你的笔记本给我，我上去吧。 演讲稿他也负责写了一部分，全程脉络都是他理的，每一点他都记得，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渲染跟细节。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，没有人比他更适合。不用了。秦冉看了无言一眼，理理自己的衣摆，伸手捏瘪了矿泉水瓶，里面没有水了，砸在垃圾桶里发出哐的一声响，最后落到垃圾桶里。他抬脚往前走，头也没回地说道，我上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